滴酒液这个题目啊、哦。来，第九页，98年律师第四题。审查长调查一起帮派贩毒案，只知乙可能涉案，并无其他线索。同日，甲看到乙跟一名不知名的高中生交谈，然后交给他一个小型包裹。假设灵机一动，依据校服的样式，以学生家长的身份打电话向该所高中匿名密告说，该校有男学生在校园内贩毒。好，前面只是在铺梗，没什么重要的。再来，该校训导主任丁于升旗的时候检查大约10多个训导处，平日已经在注意的男学生的书包、抽屉、置物柜，在丙的书包里面发现一个密封包裹，打开以后发现里面有摇头丸的毒品，然后在学生物的上锁置物柜里面又发现一把改造手枪，然后而且丙在丁的质问之下供出毒品是由乙来提供。那假设乙丙戊都已经18岁，乙获得的毒品跟枪日后可不可以作为三人有罪判决的基础？好，我们之前有讲过158之4适用的前提是什么，必须是要国家违法取证。假设今天违法取证的人是一个私人的话，那就是适用私人不法取证那边所各种学说，那当然实务上原则是不排除例外排除嘛，对不对？好，但是在这题里面，这个训导主任丁啊，他是一个私人的还是国家机关就容有争议了。怎么说呢？这时候其实整个题目你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想会比较好。从一开始你就把它分成有158之4的国家违法举证，或是没有158之4的私人不法举证。那我们也讲过158之4应该怎么操作，也讲过私人不法取证应该怎么操作，对不对？两个我们都讲过了。那所以说今天题目这个东西我们不太确定说他到底认为说训导主任啊这时候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私人，所以最保险的方式是怎么做，是我们把它都写出来，这样最好。但是假设你觉得说这题真的不只是这样子的话，那怎么办？那你就可以从一开始就认为说它是两者之中的其中一个。但是这题啦，我就不建议。为什么？因为我自己看那么多次，我看起来还是觉得说无法很确定说出题者到底要我用国家违法取证还是私人不法取证来去写这个题目。所以我是建议说大家就把这些证据呢全部用怎样，全部用两个方两就是两边都写的写出来好吗？那当然第一次写要写详细一点，后面就可以比较简单一点。那我们就把一个证据一个证据拿来看。好，他这边就有好，他这边第一个问毒品，第二个问枪，他居然没有问那个就是病所说的话，那我们姑且先就毒品跟枪来做回答好了。首先，这个毒品是指什么？是指丙的书包里面有一个密封包裹，然后里面有摇头丸等等的毒品。好，那假设今天国家不法取证，我们要怎么把这个今天真正去做这个违法搜索的动作的人是谁？是丁吗？是训导主任丁吗？那丁去做这个不法取证，他的身份本身是不是一个实施刑事诉讼程序的公务员？是不是？虽然他是一个训导主任，他还是不是一个实施刑事程序的公务员，所以他没有158之4的直接适用。但是问题是，第一个假设我们要把它论述成一个国家不法取证的话，我们就必须要讲说他的行为是有国家性的。我们之前，其实有在讲说。 像是那个叫什么宪兵侦查要说犯罪里面，那宪兵侦查国家卧底警探啊等等，他实质上国家对于这个人有实际的支配力存在的话，国家对于这个人有支配力存在的话，那其实他就是什么，我们之前有过一个用语叫什么，国家手足之衍生，国家手足之衍生，就是说其实这个人的行为啊，就只是就好像间接正犯里就好像间接正犯里面被利用的那个工具人一样，他就是一个工具，国家的工具的地位，所以他的行为还是要具有国家性。那我们先做完这个论述以后，就可以把它丢到什么国家不法举证里面。国家不法举证就我们刚刚所讲的第158条之4的适用，然后就可以用93/664来操作，然后最后得出结论。那当然93/664还不够啊，我们刚刚讲说我们遇到一个158之4怎样写比较完整，还要讲说好这题里面有什么特别情况，然后看一下有哪些特别情况，我们依据着这个东西来讲说学术上有怎样的见解。93/664里面哪一个东西跟本题会有关系，它的8个因素里面，我觉得假设我要把它论出成一个国家手足之衍生的话，那很显然的，这个警察甲他打电话给丁，他就是显然想要规避一个什么东西，规避一个去申请核发搜索票这样的一个动作嘛。所以呢，问你这时候国家的主观情状，他是不是根本就是一个蓄意的违法？他就是蓄意在规避这个搜索票的申请，所以他摆明了就是一个蓄意的不法取证。所以照93/664里面那个主观情状，它有一个主观情状的要素。然后，那我们前面讲说哪些学说里面可能有提到这个，其实不管是三阶段审查基准理论，还是下面的主观意图跟善意例外说，我们采这两说的结果，都会认为说主观的意图是特别重，国家主观意图特别重要。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好，我们要特别提出这一点。当然，你可以不用写出来说到底是三阶段审查基准理论呢，还是这个主观意图与善意例外说，主观意图或是主观形状。总之呢，反正本题里面你一定要给我去写出来说，国家机关是一个蓄意不法取证。再这样下去的话，你要把它论出158之4，最后应该要158之4排除其证据能力。这样子你就写到哪些东西？你就第一个，你先把它写出来，它是一个国家，可能它的国家性、国家手足的延伸，然后进入可以用158之4探讨的范围，然后158之4就可以引出93/664。93/664里面你要写出来说它特别重要，主观意图、主观情状，然后它显然就是一个国家的蓄意违法，蓄意国家蓄意规避那个法定程序的话，好，那这时候我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应该要158之4排除。这时候你有写到什么？有写到实务，也有写到学说，然后最后排除，好。这样子就是一个还蛮完整的答案，拿个6成以上的分数不过分。但是只写这样够不够？不够。我们还要写，假设认为它是一个私人不法取证的情况。私人不法取证里面有哪些学说？书上的见解是采原则上不排除，例外排除，对不对？然后那。当然也有过一个东西叫做什么与实体法挂钩解释，然后尤其是学说上也算是还不少主张说要与实体法挂钩解释，实体法上违法，那程序法上就应该排除其证据能力，这个我们都有讲过。好，那假设是走私人不法取证的路线的话， 就是认为说好，就假设就算我们认为它没有国家性，好，走私人不法取证。那私人不法取证原则不应排除，但是例外在哪些情况应该排除？第一个，我们可以从《与实体法报告解释》来看啊。假设我们用《与实体法报告解释》的这种学说见解，或是当然也有实务见解才知啊。好，《与实体法报告解释》，我们要怎么论述这个丁的违法行为？这个丁的违法行为是什么？这个丁他做了什么违法行为？他看起来有一个好像是违法搜索嘛，但是我们实务认为说307条违法搜索是限于谁？公务员，有搜索职权的公务员，那才能成立307条的违法搜索罪。好，没关系，这个是刑法的问题，那个我们留给刑法老师解决。来，第一个层次，我还是说他可能部分学者会认为说307条处罚的范围应该要包括一般人也可以判307条，这样子对于隐私权才是充足的保障。那就算我不这样子做，我不论述307的话，其实这时候也可以用什么304嘛，304对，强制罪也可以嘛，他这时候使他人行无一物之事啊，因为我没有必要给你搜索啊，你却搜索下去，304很好用，很好用，尤其是在这个与实体法报告解释的时候，304条的强制罪很好用，好吗？然后好，那就算，所以我可以用307或是304论述，认为说这个私人丁呢，他是一个违反实体法的行为，所以实体法不能用，导致程序法上也应该排除其证据能力，私人不法取证。第一种说法长这样子，第二种说法。我们可以用什么？类推适用158-4。是不是又回到158-4这个东西的范围来？假设我们用类推适用158-4，那是不是又跑到上面？快点解释好了。是不是又跑回来上面这边？158-4刚刚怎么操作的？这一块，好吗？那当然，我不建议说大家一开始就直接把私人不法举证写类推适用158-4，不建议。毕竟一个是国家违法举证，一个是私人不法举证，你一下就把它丢到说完全一样的操作方式的话，我是觉得不太妥适。而且这样的话，你都写不到前面这个与实体法挂钩解释的这样的见解。所以我建议说，类推适用158-4，就跟我讲义的顺序一样，把它放在最后面。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好，私人不法举证，我第一个层次没有办法把它论述成国家手足的延伸，然后我又没有办法与实体法报告解释，那我只好类推适用158-4。好，所以最后我光是第一个证据就写了哪些东西？分成两个，第一个我知道国家不法取证跟私人不法取证两个是不同，要走不同的路。国家不法取证有158-4的直接适用，这边没有明文规定嘛，所以158-4，九三台上664判例引出来，然后再顺便讲一下学说，然后哪些学说特别强调主观意图这件事情，主观情状这件事情，然后最后认为说好，最后158-4应该排除。假设我认为它不是一个国家手足的延伸，它是一个单纯的私人不法取证，因为这个丁怎样？丁平常就有在注意这些几个男学生嘛，对不对？题目里面有讲，丁平时就有在注意，所以说不定他这个警察长打电话给他，只是刚好而已，他本来就想要做违法搜索的这件事情，所以私人不法取证。好，第一个可以跟实体法报告解释，第二个可以适用。当然前面还是要先写这样，实务见解是原则上不排除嘛。对，那不过实务见解比较没有那个大家都知道的判例，所以不用特别解出来也没关系，只要知道实务见解原则不排除。只要知道实务上原则不排除的这件事情就好了。好，那一样。 执行法官或者是公司类推适用于五法之四，好，类推适用的话就回去了。好，这样子，国家不法取证、私人不法取证我们都写完了，而且写的东西还蛮多的，这样子，应该就时间就这样用完了。好，刚刚第一个我们讲的是毒品，第二个要讲的是另一个学生物的上锁置物柜里面发现一个改造手枪，发现一个改造手枪嘛。好，那请问毒品跟枪的讨论是不是基本上差不多？基本上都一样吧。国家不法取证，假设认为它是一个国家手足，也是一样一五八之四。然后最后好，只是今天一个是毒品，一个是枪，它可能那个犯罪的危害会不一样大。因为毒品的话，假设是小分量的话，跟一把枪，到底哪一个危害比较大？我也分不清楚了。不过你可以自己去讲说，好，这个因为危害的形状不一样，点出来这一点。但是基本上他们的操作的过程，整个流程都是一样的。国家不法取证一五八之四，好，先就三台上面六四，然后提出来说，这边好，警察不管怎样，他还是一个蓄意想要规避这个。是搜索票的核发的程序嘛，所以还是一样啊，主观轻重，最后一五八之四排除之。然后假设认为私人不法举证，还是一样啊，还是一样强制罪或是违法搜索罪啊，与实体法挂钩或是类推适用一五八之四，所以最后其实整个流程都操作起来都一样，所以我不太知道说他这题里面为什么要问第一个毒品，第二个问枪，他两个都是证物，我觉得考起来比较没意思，没意思。虽然说他搜索的。一个是书包里面的密封包裹，一个是上锁的置物柜，但是它 很明显都是具有合理隐私期待的情形，所以一定都是好违法搜索的情势，好吗？所以我是觉得说，他考一个毒品一个枪，没什么意思。好，就是把同样东西写两次，第一次写详细一点，第二次就是说很多东西不上锁数这样子，应该就解完这题了。但是这题里面有一个东西没问到，我觉得是比较有趣的东西，顺便讲一下好了。这个丙在丁的质问之下，供出毒品由乙来提供，他把这个乙出卖，然后这个最后这个真言好了，这个东西，假设我们要排除的话，有没有可能适用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啊？他是不是照上面这个程序在走？应该不是吧？因为他没有在讲，特别在讲说这个质问有什么问题，所以他这时候，假设我们无法单纯的用自白的任性法则，或是就是任性法则，或是看也看不出来说他有什么任意性。的欠缺的情况之下，可能要走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毒树果实理论，也有可能要走毒树果实理论。不过这题啊，它因为没有要考这个东西，所以题目真的没有写得很清楚，说它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做的陈述的。那姑且假设说，它是基于一个违法搜索而来的讯问，然后虽然说它是一个证人，那一般我们也会认为说证人的证言啊，也应该要类推适用。什么一五六条的第一项，假设是出于一个不正方法证言的话，还是应该禁止其使用，认为其无证据能力，那一样任意性法则底下的操作。对，那所以好，第二层次，假设认为他根本是出于一个不正方法，他欠缺任意性的话，这个证言直接不能使用。第二个层次，假设他就算认为说这个讯问是合法的。那我们也可以透过毒树果实理论的操作，让它排除不能使用。所以最后答案，我会觉得说，好，至少毒品跟枪一定不能作为三人有罪判决的基础。那黄论那个关于，以那个，就是，就是丙说毒品是由乙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证言。好，这样有比较清楚一点，说一五八之四应该怎么操作吗？希望有，虽然大家都不理我。来，再来，我们还要看下一题哈。今天一直解题，会不会觉得很烦啊？来，第十页，95年台大第二题。B 是国税局的税务员，利用 查查该管税区商家的机会，向店主已表示可以调降营业额以逃税，但是 Z 需要向 B 支付500,000元的酬谢。Z 表示要一点时间考虑，而且在 B 离去以后向警方报案。隔日 ，Z 在承办员警 P 的指示之下打电话给 B， 佯装商谈酬谢支付的细节，而且在 B 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两人的电谈录音。这边是不是要画起来一下？在 B 不知情的情况底下，将两人电谈录音，然后把录音带交给 P。后来经检察官侦查，起诉 B 贪污罪名，而且把电谈录音带作为对 B 不利的证据。好，上面这边事实的地方铺梗铺很长，但是下面呢，他对你蛮好的，就是一个小题一个小题的问出来。还蛮有层次的，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一个，录音带中 B 对自己不利的陈述，是警方以诈欺的不正讯问方法，他这边显然少一个字，不正讯问方法所取的应该禁止使用。假设 B 的辩护人 V 提出这样的抗辩的话，是否合理？好，首先第一个层次，大家可能会想，有个录音带，大家可能会想到传闻法则，但是这边跟传闻一点关系都没有，记得吗？传闻是什么？被告以外的人在审判外的陈述。那这边第一个，它是录音带，就算我们先不理它是录音带的问题，它是被告，它是被告讲的话 ，B 对己不利的陈述，绝对不会是一个传闻证据哈。那再来。主张说这个东西是以诈欺的不正讯问方法取得，应该禁止使用，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当时的情况之下，他是在什么 ？Z 是在 P 的指示之下，承办警员 P 的指示之下打电话给 B， 想然后佯装商谈这样子。完全不，B 完全不知情。那这时候是不是有一个诈欺的不正讯问方法？我觉得还蛮明显的，就有他到底要考什么、啊？他这边很显然的就是说，这边明明是一个等于说国家机关，然后要做讯问的事情，然后他完全是使用一个让对方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受讯问的方式。那第一个也规避了告知义务，然后第二个。也是一个诈欺的不正讯问方法，所以我觉得它很显然的156条第一项反面解释应该禁止使用，而且我刚还不小心就把下面那个也讲出来了，就是警方（括号二）警方举证程序利用 B 的不知情诱导其自认己罪，他违反缄默权而且告知义务的规定，所以 B 对己不利陈述应该禁止使用。这边的告知义务，158(2)的。第二项可以直接拿来使用，对不对？所以这边应该也是很合理的抗辩。这题有50分，直接这样够不够？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应该可以用158(1)。这边有158(4)的适用吗？是不是可以直接用158(2)第二项？第一项。好。这边158(2)的第一项，不对啊，不对，这边不是158(2)的第二项，我错了。他这边没有受到那个具体逮捕，所以不是158(2)第二项。哎，难怪，我还想说这题没东西可以考了吗？对了，这个东西 它不属于一五八之二第二项的情形，所以这时候它要落入什么？因为没有明文规定，所以要落入一五八之四的探讨。一五八之四的探讨，好，那假设这时候，假设我们走一五八之四的路线，那显然的我们要探讨说它是国家不法取证还是私人不法取证嘛？因为这边这时候其实打电话的是谁？是 Z。好，但是很显然的，他是在一个国家支配之下所做的行为，甚至他可能已经不只是国家手足之延伸，根本就是一个国家的行为，很明显是国家行为啦。好，那姑且不管怎样，至少他会是一个国家手足延伸，所以我们走国家不法取证的这一条路，国家不法取证的这一条路。然后好，一样，我们提出九三台上六六四，九三台上六六四，然后再来违背，还是一样看到什么违背时候的主观意图，这个也是还蛮显然的。假设我们之前有讲过嘛，强制处分新形态的强制处分里面，我们有提过关于通讯监察，通讯监察原则上采什么？它应该采一个法官保留原则。法官保留原则。好，那其实这时候又是一个侦查机关规避这个法官保留原则，想要用一个看似私人的方式，然后来取得证据。九三三六六四啊，规避违反法定程序的主观意图。那既然国家机关就是蓄意的违法，这时候依一五八之四应予排除，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抗辩也应该是合理的。括号二这个抗辩也应该是合理的，用一五八之四来解它。好，再来括号三，警方违反通讯保障监察法规定，没有依法事先申请通讯监察书，是违法监听所取得的录音带证据禁止使用。这边的话就不是前面的问题，而是另外一个，我们之前也讲过，什么？得一方同意去监察，那时候的争论是什么？那时候争论是《通讯保障监察法》的第29条第三款吧，应该是这样的条号。他有讲一个说，好的，假设今天通讯监察是得一方同意的情况之下，那就算没有。就算是一个无票监听还是怎样，不罚。但是那时候我们有讲过，这个不罚呢是一个实体法上的规定，实体法上准确违法的规定，只要得一方同意的话，实体法就不罚。但是代不代表这个东西就有证据能力？不一定哈。我们说过啦，不一定要跟实体法挂钩解释，而且，这个得一方同意。那时候有讲说实务见解的话，认为说还是一样，假设警方是蓄意规避法官保留原则的话，那还是一样应该要禁止使用。所以这边我们要讲出来，在写这题然后关于得一方同意的争点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怎么写？我们要写说，第一个我们要引到通报法的第29条，应该是第三款。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引出来，然后讲说这个不法，然后对于这个不法有什么争议呢？争议就是有两说嘛，那一说的话认为它是实体法说或是程序法说。假设认为它是单纯实体法性质的话，那跟程序法就没有关系。先讲出来有这样的争点，然后最后你认为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实体法规定的性质，所以单纯的得一方同意，它虽然说实体法上不罚，但是不代表说可以作为证据能力使用，所以还是要认为说，这时候要怎么判断？这时候它是95年的题目，95年还没有。好像还没有新增那个通保法的第五条、第五项、第六条，所以可能那时候还是必须要用一五八之四来解决。 先看，记得吗？我们那个表里面有特别规定，有那个特别规定的话，可能通报法第五条、第五项、第六条、第三项有特别规定，但是要看说判决的时候，假设是如题目的话，题目95年的话，我记得啦，我记得那时候还没增订，所以158之4用158之4来审查。假设是在通报法第五条、第五项那些已经增订的话，那就直接用通报法的。这个应该没有急迫情势，所以直接用第五条的第五项。然后，因为它是一个违反通报法，情节重大，所以怎样，绝对排除。再来，括号四 ，B 跟 Z 的电谈内容属于审判外陈述，是传闻证据，不符合任何一种的例外规定，所以不得作为有罪判决的证据。这个地方，请问它是不是属于一个传闻证据？假设今天有一个人，他听到 B 跟 Z 这样子两个人讲话，讲跟录音带里面一样的内容，然后这个人要。在审判，他在审判外陈述，然后不到审判中陈述的话，我们会说这是一个传闻证据。但是今天它是一个录音带的情形，它是属于一个录音带的情形，它就是一种，它是一种文，该怎么说？新形态的文书，那这个东西呢，是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的。所以基本上录音带这个东西，直接讲结论的话。它就不是一个传闻证据，因为我们可以当庭播放，然后这个东西又不是证人，好的，那我们基本上就把证据的总论的部分，除了法定证据方法一方，都把它上完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法定证据方法，各种法定证据方法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刚刚在编讲义的时候啊，我一直在想说，我到底要先讲完法定证据方法，然后再来讲其他东西呢，还是要把法定证据方法割裂再来讲？不过后来我觉得怎么讲都一样不顺，所以我想应该不是我问题。那我就把比较重要的，就是证据排除法则，然后传闻法则之类的，都已经先归在前一章里面讲了。那接下来这个。各种法定证据方法，说真的，我觉得还蛮无聊的啦。对，蛮无聊的部分，那大家就耐着性子，然后上完这一堂多的课，然后之后我们就进到判决的侦查，然后之类，就是各论的部分，大家应该上起来就会比较爽快了。好，来，证据各论，我们要讲法定证据方法。之前我给过这个法定证据方法，我就给过它一个定义，我自己说对它，我对它的定义是什么？就是说，一个证据它要如何的被呈现于审判庭上？被呈现于审判庭上，意思就是如何让三个我们讲的诉讼主体被看来看到这样的一个证据？重点是在什么？法院跟当事人，嘛。那假设今天是物证的话，是要怎么调查？是人证的话要怎么调查？人证的话，特别要注意的是什么？我们才讲的582的什么对质结问权，就是。人证跟被告之间的关系。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会讲到说，到底有哪些证据方法，然后要怎么调查。那其中被告的部分，我们已经讲过了，所以就是在这边不会再讲了哈。好，第一节。 证据通则里面的调查。我国现行刑诉法区分物证、人证跟书啊，物证跟人证好了，在我后面的证据，物证、书证跟人证，而一级证据调查方法分数如下。好。首先，第一个物证。物证大家可以先看它第164条。164条第一项，审判长应将证物提示当事人、代理人、辩护人、辅佐人，使其辨认。呈上证书，第二项他讲说，呈上证物如系文书，而被告不解其意义者，应告以要旨。好，我们先看第一项就好，重点是这个提示。一般的物证应该要用提示的方式。好，上面那边漏讲了。物证的定义，物证者指证物以其存在状态等物理性状态，跟本案犯罪的关系为证据资料之证据方法，本质上属于什么？写上勘验。勘验的调查方法。勘验的调查方法，我之前在编讲义的时候一直觉得很卡的，就是说我国在立法的时候，其实他对于这个法定证据方法他没有去搞得很清楚，以至于说像是物证跟文书常常会有一点搞混，然后从就是在通则里面的规定，然后跟后面的各节的规定，那之间会有一些关系上的混淆。所以这边的话，你看第一节的节目叫做证据通则，证据通则里面的调查，我就是在讲证据章的通则里面的调查，那它分成物证、书证、人证，然后那勘验的话是它后面的一节的规定。不过我们可以整理出来，我们先不要理那个刚刚念到的164的第二项，它是关于文书的东西。物证的话有两种，其实有两种调查方式，一种叫做用勘验的方式，一种叫做就是这个164的第一项提示的方式。好，那我之前不是 一天到晚在讲说，好，法定证据方法有什么？被告、证人、鉴定人、勘验、文书，有没有提示这个东西？提示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但是问题是什么？其实提示它本身就是一种勘验的方式。它提示可以说本身就是一种勘验的方式，学者这样讲，所以还是一样，没有例外哈。那为什么有勘验跟提示的区分呢？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了。来，我们刚讲物证的调查方式，又是第一项的话，审判长应将证物提示当事人、代理人等使之辨认。那刚刚也讲了，学者上有认为说，本条将证物提示予你的规定，它不是一个的独立的证据调查方法，本质上还是一种勘验。下面的判决里面其实也就讲了这一件事情。好，那今天一个物证可以在当庭用提示的话，提示属于一种勘验的法定证据方法。可以提示的话，当然可以当庭提示。但是假设今天这个证据的性质不适于，它虽然是一个物证，但是它不适合当庭提示，那怎么办？像是今天。我们直接看下面物证提示的例外，12页3这边，括号一，第一个要经过鉴定才能判断职务。假设今天一个物证，好，我们要用这边拉一条下来好了，但是要打个括号叫做鉴定。我们之前有讲过嘛，假设我们要以一个胸膏上的血迹是否属于被害人，像是这样的事情。来作为证据的话，那我们有没有可能一看就知道，就是当庭提示这把刀，然后就知道看这个血就是属于被害人的， 不可能嘛，对不对？这样的话，这个东西需要透过一个鉴定的方式，透过一个鉴定的方式。但是为什么我在写物证的时候不把鉴定这个东西归到物证里面呢？因为鉴定的话，一定会有一个什么？一定会有一个鉴定人的存在。那我国现行法允许说，这个鉴定鉴定以后，可能用报告，用书面报告的方式，也可以用延迟报告的方式。那他不管怎样用书面的话，他就变成一个书证；用一个，延迟报告的方式的话，他就是成为一个人证的鉴定人的方式。所以不管怎样，他最后不是用一种勘验或是提示的方式，所以他是属于。它虽然看起来像是一个物证，但是它最后会变成用书证或人证的调查方法。好，第一个是基于经鉴定使人判断之物，所以这个东西呢，要用就单纯用提示的方式，没有办法达成其调查真正的调查的目的，所以它不，它是属于这个物证提示的例外的第一种情况。然后再来，我们先看到十三页这边，十三页这边。具高度危险性或一级性质，不适于当庭提示人物。第一个，假设这个东西具高度危险性，像是假设假杀蚁，假杀蚁用什么东西杀呢？他纵放自己所养的大老虎，好了，大老虎去杀了这个蚁。那请问，假设我们要当庭提示这个大老虎，会不会很危险？好像会很危险嘛，不太适合当庭提示，所以说这种东西，它的性质不适于当庭提示人物。第一个，这是第一个危险性嘛。然后第二个，假设今天这个假杀蚁，它又很有创意，它是使用那个工地的怪手，好了，工地的怪手，然后用工地的怪手把蚁给杀死了。那这个怪手也是个什么？怪手也是个凶器嘛。他照理说也是一个物证，他应该要当庭提示。但是怪手开检法院是想要怎样？是想要怎样？不太可能嘛，所以我们都这个东西呢，都会变成使用一个勘验的方式，勘验的方式。那我们之后会再讲到勘验的内容是什么。重点，无法提示的话，就是使用勘验。所以你可以想说，今天只要是一个物证，好，我们先把鉴定这一块丢掉。今天只要是一个物证，它不是提示，原则上可以提示就用提示的，那不然就用勘验的方式。所以可以这样想，还蛮简单的。好，那再来，刚刚我们前面跳过一个东西，因为我这个在体系上有点把它放错了，这个不是很好。我们想想，照片的法定调查程序，照片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东西？它是一个，我们可以想见的是，它可能是一种文书，或者是可能是一个物证。那下面学者依照英美法，有把证据分成，有把证物分成以下五种不同的类型：第一个实物证据，第二个展示性证据，第三个录音录影，第四个有独立法律意义的文件，第五个公务记录、业务记录。那你们可以很明显发现，除了第一个实物证据以外，那其他东西就是有点在，有点好像在文，就是所谓的书证跟物证之间徘徊的东西。那当然，这是因为英美法，英美法跟我国的。就是以前是采那个德国法这样子的译法嘛，那所以就是里面对于证据的分类啊，可能就是不太一样。那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几个分类，其实列出来供参考啦。那这篇文章，其实我上次有干表过这篇文章了，就是吴俊龙老师的这篇文章《照片的证据性质》，它里面探讨一个问题，就是讲说照片有没有可能是一个传闻证据。照片本身它根本没有任何的公诉性，它到底怎么叫做一个传闻证据？我个人还蛮难以理解它为什么要探讨这个问题的。好，不过照片的确说，就是它可能有一点，就是它到底是属于物证还是属于书证？今天假设像刚刚我们所讲的情况嘛，像刚刚所讲的情况，就是好，假设今天一个物证，它是一个大老虎。那我们没有办法用提示的方式，我们只好用勘验的方式。那勘验常就是要制作一些报告文书，那里面当然就是有什么照片。那这时候它其实是一个物证的替代方式，物证的替代调查方式。但是有时候它又很像，假设今天那个是文书，不是，就是文书是以它书证书上面所载的资料作为证据嘛。那假设今天这个文书不适合拿到法庭，或者这个文书已经遗失，只剩下照片的话。那我们 这个照片可能是一个替代书证的方式，所以照片可能是介于书证跟物证之间的。好，那个不是很重要，因为这个东西太实务，很难考出来。那这就反正整理到那篇文章，就顺便跟各位讲一下。那再顺便跟各位讲一下，刚刚那篇文章啊，就是我之前有看到，就是一个多礼拜以前，不是好像说高点这边有那个来跟你们推销一些书之类的嘛，对不对？然后里面有一本是关于文章整理的，对不对？有啦，对，文章整理啊，对啊，那我就本来那个就是小歪那边有叫我就是跟大家推销一下嘛，对，那基于我自己的个性啊，我不会说别人叫我推销，我就是真的马上就推给你们，所以我就是回去看了一个多礼拜，然后好看完了以后，然后现在来决定说要不要推给你们，我就觉得还算 OK 啦，但是它每一科之间，平常心讲就不是那么的整齐划一，就有些科目整理的很好，有些科目的话就不知道要整理什么。嗯，对，像这篇文章也整理进来，我就觉得有点不知道整理什么。对，当然也不是说那个，整理的那位不知道是谁不好，但是就是觉得说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买。对，但就是有些科目真的整理很好，像刑法我就觉得整理也不错。对，好啦，那我应该进到，我这样有推销的感觉吗？没有哦，对不对？好像是反推哦，没有啦，就是，我觉得算是多少会有注意啦，因为他毕竟也整理了75篇文章吧，我记得75篇文章嘛。那大家在考试之前，假设你们真的想要考到保险一点的，考上律师，或者是说像今年司法官名额不是出来了，有75个嘛，甚至比去年多耶。哦，好像就是可能是要把握这个机会。假设你要把握这个机会的话，那考前一定会要看很多老师的文章啦。对，那假设有人帮你整理的话，当然也是不错啦。不过就是建议大家在买之前，还是真的要看一下内容，不要想说啊是文章整理，然后就闭几乱投医，然后就快乐的买下去。对，像考前的时候很可能因为太紧张，然后就到处买一些书，然后后来发现这些书都应该烧掉，然后写这些书的人应该枪毙这样子，对啊，建议大家看一看以后再买。希望这些话不会传出去。来，好，那我们刚刚讲说物证原则上用提示，不能提示的话就要走到后面的勘验的证据调查方式。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的小结。小结的话，这个物证可以怎么分呢？你们看小结那边空一下，又空白，所以就是抄一下。物证可以怎么分呢？就是可以，物证最后结论就是分成这三种。第一个，原则上用提示的方式，应该把这个放上面比较好。原则上使用提示的方式，不能用提示的话，用勘验的方式。那假设是提示或勘验无法提出其证据资料，就是没有办法让审判庭里面的诉讼主体们了解这个证据里面所含有的证据资料的时候，就要透过一个鉴定的方式，但是鉴定要打括号，因为它就不是一个书证的调查方式，而是会变成不是一个物证的调查方式，会变成书证或是人证的，好吗？原则的提示例外勘验，鉴定的话也是例外，但是它会变成另外一种法定证据方法。好，刚刚是物证，在通则里面的规定。然后再来的话，我们看一下书证的定义。书证或是所谓的，就是我们讲的文书了，就是指一切具有可读性。可读性这个三个字圈起来，可读性，具有可读性的思想内容的文证书面。那这边刑诉的文书跟刑法的文书不太一样，尤其刑法的还有准文书嘛，对不对？录音什么的都可以当准文书。那刑诉的范围跟它不一样，也不是说谁大谁小，但是判准的范围就是不一样。总之，有可读性的东西才叫做刑诉上的文书。那像录音之类的东西，虽然它 虽然它被当成种文书嘛，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刑诉上的文书。好，再来书证，书证有哪些调查方式？擦掉这边好了。书证的话，来有第一个宣读，其实后面都有写，没关系，还是稍微写出来整理一下。第一个宣读，第二个告以要职，第三个直接用，他法条的文字是什么？交当事人的交予阅览这样子。这直接看一下法条165条哈，最终内的笔录或其他文书可以为证据者，第一个他应该宣读或是告以要职。假设这个文书呢是有关风化、公安或有毁损他人平均之余者，应该要找当事人代理人等等等阅览，不得宣读，除非不解其一，才能用告以要职的方式。所以原则的话应该是用宣读或是告以要职的方式。例外的话，假设也就是165条第二项的情形，165条第二项原则应该交阅览，例外告以要职。然后165条第一项的话就是怎样，宣读或是告以要职，就没有什么其实没有什么原则例外的情形了。当然啦，其实现在刑事诉讼上不太会真的用诊断宣读，除非它真的是短短的文书，所以大部分的话告以要职还蛮常出现的。所以一个书证有这三种可能的调查方式：宣读、告以要职、交阅览，除此以外都不算是合法的调查方式。尤其是有可能出题的话，就是说好，今天一个文书它其实根本没有165条第二项所定的各种情形，那它就应该照165条第一项，对不对？165条第一项它应该用宣读或告以要职的方式，但是假设这文书明明就没有165条第二项的情形，它可不可以用交阅览的调查方式？其实是不行的。这时候就是有一个判决程序有所违误，但是这个违误有没有，该怎么讲？会不会影响到判决呢？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总之，它原则上不是可以交阅览的。它下面79年台上4519，它讲说，看出题字哈，现在14页。对此，本件依原审审判笔录之记载，对于卷宗内证物仅提示，但是没有令上诉人等辨认，而且他对于卷内所有的笔录跟文书证据都仅记名提示二字，且未进行宣读告以要职之程序，所以他没有经合法调查，实与未调查无异。宣读、告以要职、交阅览，就只有这三种嘛。假设他用一个提示的方式，我们不太能确定说他有没有交阅览，但是他原则上根本就应该宣读或是告以要职。好，他只用提示的方式，就是把这些东西全部提示给你，这些东西你看过没有？然后被告说看过了，这样是不是一个合法的审判庭上的法定证据方法？不是，这样不是一个合法的书证调查的方式，所以 证据调查并非合法，就跟未经调查无异哈。那再来，我们就要讲到一个东西，叫做录音带、录影带的证据性质，14页的下面。14页下面，括号一，来165条有什么规定？应该说165条之一，他说前条之规定，于文书外的证物有与文书相同的效用者，准用之。第二项161第二项说，录音、录影、电子记录或其他等等，可以为证据者，那他可以直接播放，然后供辨认或告以要旨。基本的规定是长这个样子。那请问，这些新形态的证据到底是属于什么？它是一个，你们觉得它是一个文书，还是一个物证？有两套不同的说法。录音带、录影带。文书证据说的话，代表说，因为录音、录影带里面通常就是可以用文字去表达其内容。尤其是像是录音带啊，录音带还好，录音带比较明显。录音带的话，常常像我们实务上可能会用一些，监听的译文啊之类的方式来做证据调查的方式，所以它可以直接以文书的证据方法调查之。那德派学说有认为说，它其实录音录影带本身它就不是一个文书，为什么？录音我们刚对文书的定义是什么？是一切具有可读性。具有可读性。那请问录音、录影带，它有没有可读性？你有办法看到一个录音带、录影带就知道其内容吗？它没有可读性，它并不具可读性，所以它不是文书性质的证据。所以照理说，它应该属于什么？一个物证。而且这个物证呢，你单纯用提示的够不够？不够，你必须要在法庭上进行一个勘验的程序，也就是实际的播放它。所以我们照这桌的规定，其实也不用另外立法，也不用像这个165之一对这个录音录影带做特别立法，它直接用勘验的方式就好了。好。那，好，那实务上是怎么做啊？下面96台上1869判决。好，他说其实，他里面有提到，我怎么没有标出题啊？来，这个第四行这边，就新形态证据的开示调查方法，然后怎样怎样，不对，就是第五行，所谓以适当之设备显示，通常以勘验为之，重在辨别录音声音之同一性，侦缉录音内容之真实性。然后他下面有在讲说，就是监听译文是属于学理上所称的派生证据，属于文书证据的一种。那重点是什么？其实实务上认为说，原则上可不可以使用监听译文？虽然说他前面讲勘验的调查方式，但是他认为可不可以使用监听译文？实务是认为可以，但是在有争执的时候，就应该要用勘验的方式。照这则判决的见解，他说，于被告或诉讼关系人对其译文之真实性发生争执或有所怀疑时，法院故依165条之一第二项规定，勘验该监听录音带进行调查证据之程序。但是要是他们对于真实性并不争执的话，那就没有调查的必要性，没有必要性把它圈起来。这个必要性啊，我不太确定它在指什么，不过我觉得应该是指163之2。163之2虽然有四款，但是它本文里面就在讲，第二项它就有在讲不必要，什么东西是不必要？163之2第一项认为不必要的话，可以不调查嘛，法院可以不调查。那这时候他应该是认为说，假设今天 对于监听译文的内容没有证实的话，就没有调查之必要性，就不用再行这个勘验的证据调查程序了。所以就是重点是看什么有无争执啊，就六台上一八六九。好，再来我们看一下第十六页，人证的部分。人的证据方法可以分为哪三种？讲过很多次的，第一个被告，第二个证人，第三个鉴定人。这三种人除了被告以外，被告不可能经过交互诘问，所以证人跟鉴定人的话都要经那个证据通则里面所规定的程序，因为这个程序叫做交互诘问。所以人证这边大部分都在讲交互诘问的这件事情。好，那下面的话啰里吧嗦的先引384，然后再引582，他们都在讲什么？都在讲关于当事人跟证人对质诘问的权利。384是讲说他是属于这个对质诘问权是属于正当法律程序的一环。582的话我们才刚读过，在传闻法则里面他是讲说这个刑事被告对证人的诘问权是具普世价值的基本人权。好，总之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诘问权很重要。那假设考到诘问权，然后题目又没有考很长的话，你要炫耀一下说你知道说释字里面在哪边有提到诘问权的话，这一段还不错，384跟582。好，下面这边，我这边怎么天外飞来一笔？我看一下啊。好，这边也可以顺便想想，我们之前讲四大法则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讲的嘛，义务规则、防御、佐证。那这边里面应该是要讲义务法则吧？应该是要讲义务法则吧？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在讲说国家为什么有这样的义务，基于正当法律程序，基于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国家有保障被告对质诘问权的这样的义务，所以义务法则。然后时间所剩不多，我们今天会提到下课，我们今天就这样下课好了。但是我们先讲一下诘问程序的践行，要区分两种。第一种是假设是由当事人申请传唤，由当事人申请传唤者跟由法院依职权传唤者，他会有不同的诘问的顺序，交互诘问的程序的践行会有所不同。至于有什么不同呢？因为我们今天假设讲下去的话，将要到快十点才能下课，我想说还是留在下次好了，好吗？然后顺便讲一下，下次我也会准时下课，因为我要就是隔天要下南部这样子，所以我下次会十分准时下课。所以就是讲到那边，就算还有东西没讲完，也只能下课，就是先跟大家抱歉了哈。好，那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大家。